咁又在呢个七大文中，每一段文里边佢都讲啊，佢话语言就不知，语由就不知，语上不知，语言不知，语传不知，语层不知，语言不知。咁啊，七段经文就有七个不知啊。咁啊，呢个不知就即是迷。咁啊，在当今就说阿难尊者是迷于呢个真性。咁阿难如是，我哋一切众生都莫不如是啊，都是迷于自己嘅真性，所以生死轮转。咁啊，众生既然迷于呢个本有真性啊，咁啊又点样可以令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得到自在明悟呢？因为佛是属于呢个大医王，咁啊众生嘅迷情啊，即是系无病。咁啊，若是佛只系说出我哋有种种嘅毛病啊，咁啊唔为我哋讲呢个治病之法，咁啊变成咧反增其苦。所以佛在说我哋有种种毛病之后啊，咁啊佛咧就开示我发药，咁啊令我哋依法修行咧，见到自己呢个本有真性。但是真性的无形啊，是无可说时，所谓言语道断啊，亦是心行处灭。佛呢大慈悲，为着令我们众生见此无形无相的心性之故，所以于个无说时中方便说时啊，因此在第二卷十翻段段呢个经文里边有大妄显真，乃到令我哋咧悟到呢个绝代嘅真心啊！所以十翻段段中第一翻佢就讲，佢话如是见性即自心非眼啊，又话见性系不动，见性系无虚转，见性系无千变，见性咧系无失啊。见性是无幻，见性非是物，见性非是因缘自然，见性非是和合不和合，就令我哋于呢个见性之中，当下直接嘛认取我自己呢个不生不灭嘅真性，不单见性如此啊，乃至到一切法都是唯心妄言。一切法既然为心妄言啊，当体即真。所以佛在经中开示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以及地水火风空七大，皆是如来作妙真如性啊。法法本体都是真如，法法本体啊就是如来作。咁啊，阿难诸大众啊，以此咧先至开呢个圆顿解，唔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啊，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啊，乃至各国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此都由于佛嘅大慈悲，因为我哋众生迷，然后先至说出种种嘅法样啊。使尽我哋心中嘅烦恼啊，令我哋悟到自己呢个本有真性啊，从此咧唔好再是迷失。咁啊，第二系为呢个俗妄执者说，我哋一切嘅苦恼众生啊，咁啊随顺呢个妄想，咁啊执着身心为实有。咁其实呢，内身心以及外之世界都系唯心妄意啊，如同空中之花，亦如水上之月，何来实体呢？但系众生颠倒，执最大系为实我身啊，执呢个妄想 是为实心，执这个真心所对的山河国土以为实法，那么由是呢，爱随这个妄情，爱是随顺于这个妄境，因此起烦恼作罪业，那么非流转的异性流转，非生死的异性生死。所以经中当饥安，那么七番妄计，那么计这个心在内在外，前根转计在内，右计随所合处，心执随有，乃至计心在中间，计一切无住，明知为心，都是属于这个虚妄情执，属于生死根本。所以经中佛有七番都破其无有事处，至到第八番呢，咁啊柯南啊，佢仍然执着以呢个虚空沉浊为心，咁啊到此佛呢就震威一喝啦，佢话柯南此非汝心啊，佢话乃是前尘虚妄上想，系话语真实。非由以无始的至于今生应策为止，此论上故受轮转啊！咁就说明一切众生都是以呢个攀缘心、应呢个妄想心为意识，而众生流转生死、六道轮回，其过就在于随顺啊！呢个妄想执着。所以这个妄想执着过患甚深，是为一切众生的生死根本。所以佛呢七番破妄，就是教他要舍离这个妄想心。若是众生不除逐这个妄想心，那么生死就自然可了。再加上第一呢，不迷真性，从此变真性，依此不生灭的真性而修，那就无上菩提就可以得证。第三就是为这个背真恩者说，背就是为背，所谓真恩者就是无上菩提之恩。那么最初的迷真性和第二的俗妄执，这两种的过失呢，就是通于一切正法，但始终呢就有些问题啊。我们平常的众生，你涉俗妄执都可以讲，那么为什么出世的三圣圣人，我们都说他有这个随俗妄想执着呢？那么其实呢，就不单是三界的苦恼凡夫原这个第六、第七这两种色啊，取点执着，名为叫做妄执。即使这个出世的三圣圣人，他凡是见有生死可了，见有涅槃可证啊，有烦恼可断，有菩提可得，咁啊如是的见解啊，咁啊亦系属于呢个妄想执着。咁现在所谓背真恩呢，就是特别指出呢个修行人呢嗰种嘅过患。咁若是话呢个泛泛之流，佢终日攀缘妄想，咁对于呢个真恩呢都无所谓背与不背。所以指住呢个背真恩，就是单若呢个修行人呢一方面嚟讲嘅。因为若是一个修行者，如果违背了这个真恩昧心，他即使穷劫修行亦都是徒劳辛苦，不得实益。所以经中说，他说汝等若欲捐弃声闻，修菩萨性，入佛之殿，就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以果地果，就为徒就为义。佛话阿难，他话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 都如求佛性，不生不灭，就无有是处啊！因为因与果系不一样，又话因地不真，就果消于空。咁啊，反过嚟讲，若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咁啊因终系不生灭，咁你如求佛性，不生不灭呢，咁就有是处啦。因为因果系相符，就譬如一个人，咁佢攞只碗，或是攞只茶杯啊，佢用呢个泥嚟糟饰，咁就肯定咧唔系坚固啊，一打就破烂。咁若以金刚为体咧，咁就永远不坏啦。咁就譬如一个修行人，你欲想成就无上菩提，呢个不生灭嘅佛果啊，你就一定咧要以呢个不生灭心去为本修因，咁啊因中不生不灭，果亦系不生不灭啊，咁啊如是不生灭因，咁啊妙契呢个不生灭之果，咁啊因果系一致，所以经中讲佢话以金玉令见闻觉知。就远契如来常乐我地，就应当先达死生根本，继依不生灭缘三圣性，以三嘅全期虚妄灭生，复还原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就为因地心啦，就然后圆成果地修正啦，此就说明佛明明白白。开示我哋嘅修行人要以不生灭为因地心，以此真因地心啊，将来亦都得到呢个不生不灭嘅真实妙果。所以《花严经》里边讲，佢话初心究竟啊，系而不灭。佢话如是二心系初心难啊，我哋初发心嘅时候，同埋究竟成佛啊。冇乜个唔同，但系在呢个两种之中呢，以最初发心咧系为最难，咁就说明啊，我哋最初如果发嘅系不生不灭之心，咁啊日后果相咧，咁啊亦都成就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所以发因心啊。好似下种子，下一个好嘅种子啊，咁日后就会收到呢个好嘅果啊。若是我哋下一粒啊坏种子咧，你想得到呢个良好嘅收获啊，系无有是处噶。所以一个真行人对呢个最初发心啊，系最重要噶。咁啊，若因中不生灭，咁啊果咧。亦都是不生灭，所以第三呢就是为这个背真因者处，那么欲令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修行之时要以这个不生为本修因，那么果呢亦都成就这个不生灭果。那么第四就为乖真修者处，乖就是乖背，那么真修呢就是以这个真实体性而修。那么上文的真因呢，那么与此中的真修有什么分别呢？那么表面来看好像是相同，其实呢就有多少个分别。那么上真因呢就好像一个良好的种子，那么始终的真修呢就好似灌溉啊、下肥啊，对呢粒种子咧种种嘅保护。嗱，咁啊修行人，咁啊既然知得啊真因地心，若是你不知真妄二本啊，咁啊虽修苦行，未明真修，仍然唔得到实际。所以经上讲，佢话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诸天魔王及魔眷属，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收集，都犹如煮沙欲成家赞啊！咁啊，众经勤劫终不能得。咁啊，经中嘅第一卷阿难给翻妄计，纯粹系个攀缘心啊！咁啊，呢个攀缘心属于妄想心，乃系生死嘅根源。我哋修行人应该要速速舍离。咁啊，第二个十番变迁，佛就开示呢个涅槃根本啊。咁啊，教我哋咧系依呢个根性而修，我哋应该咧要依呢个涅槃根本去修习。咁啊，一切嘅修行人，咁啊，而经上讲啊。咁佢不能得成无上菩提，咁啊个别咧成就经文缘觉，咁啊虽则咧佢未曾究竟成佛，咁佢成就出世嘅声闻罗汉啊，以共呢个缘觉嘅行者啦，咁啊起码佢已经了咗呢个三界嘅生死啊，佢在三界之中咧系为圣人，咁啊作不来三界受生死。但是有甚者呢，他过于这个天魔外道啊，那么原则呢，他这个过处在于哪里呢？那么所以说皆由不知二种根本啊，就错乱收集。所以佛在经中啊，详细开示这个二种根本啊，即是何者？叫做生死根本，令我们明白即刻要舍离，何者啊？叫做涅槃根本啊！咁啊，令我哋呢个修行人呢，快快脆脆，易之而修。若是我哋知得系生死根本而不取信，咁就生死可了啊！我哋知得佢系涅槃根本，随顺修习，咁就菩提可证。所以开示二种根本啊，亦为本经咧系最重要嘅道理啊，亦系为一切修行者咁啊一定咧要明白。咁啊第五就系、是、为呢个话多闻者说，多闻本来就系多知多解，所谓闻法就不厌啊，学而不倦。就名为叫做多，咁啊多闻本来就系为入道之基，系正理之本。学道之人，咁啊首先就要多闻，等于话学经或者自己研究经典啊。咁然后就从文思修，先至可以入三摩地。咁啊亦都说明多闻呢。本来就是无辜，但是过就是过在你闻而不修，那又怎样可以得证呢？那么经中究竟是谁人啊？是迷惑于多闻，即是阿难。在十大弟子中，那么阿难尊者呢是属于多闻第一，但是他一向昧于这个多闻，不无真修，所以本经第一卷咁啊，阿难托钵乞食，咁啊遇境逢缘，都难免啊为呢个摩登强女所转，都难免啊堕落。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讲过：欲漏不先除，得速闻成过悟啊！咁就说明多闻系无过，多闻啊系为入。道之机是为解脱之缘，但是过呢就是过在闻而不知不修。那么在本经对于这个多闻这方面呢，那么也都有很多处呢说出所谓多闻而不知修啊，有很多的过患。那么根据这个经文呢，咁一共有十段喎。第一呢，咁阿难尊者自己讲，佢话一向多闻，咁就未全道力啊。 那第二段他说所以多民是美德无漏，因此就不能折服梭皮罗州，他为彼所转就力于游射。第三段他说今日乃至虽有多民，他就不修行就以不民等，居然说食是终不能饱。第四段就佛自己说，他说自故以今虽不多民，咁如果不知不周咧，咁就不成正果啦。咁啊，第五亦都系佛讲，佢话阿难啊，佢以虽强记得但亦多，但系于奢摩陀未物观照，都心犹未了啊。咁啊，第六段亦系佛讲，佢话以虽多闻，不如说若人啊，身若现前就不能分别，佢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咁第七段呢，咁亦系佛讲，佢话以虽益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都如恒河沙自益气轮啊。佢话以虽谈说因缘自然得决定明了，佢话人间清语啊多闻第一，佢以此益劫多闻啊，都不能远离摩登伽蓝。不第八段，咁亦系佛讲，佢话是故阿难，以虽历劫亿时而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啊，远离世间真爱而苦。第九段呢，佛话以学多闻，未尽诸漏啊，心中菩提，颠倒所因，真倒现时，语不能识。咁第十呢，咁阿难自己讲啊，咁我辈人都好为多闻啊，就于诸漏心就未求出嚟。咁呢十段嘅经文呢，咁在全经里面亦都系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说明啊，若是单有多闻，咁如果唔真修咧，就唔会得到呢个实证啊，因此咧就悔恨。咁啊由悔恨之故，所以佛咧就开始佢呢个真修。所以经中讲，咁你将闻持佛法啊，咁又何不自闻闻？又话传语倒闻机，反闻嘅闻自性啊，性性无上道，都系佛嘅大慈悲啦。开示阿难以及你末世嗰啲苦恼众生啊，呢个真修之法，说明啊多闻如果不思维不修习，就徒劳无功啊，不如呢个真修嘅有益。第六系为昧本行故而说此经，就系迷昧于呢个圆通嘅本行。嗱，咁啊前个真修，咁啊以始终个本行咧，咁啊亦系咧途中有多少唔同。在上个真修呢方面，就系约呢一切嘅修行者，佛咧教我哋众生修行，就要知呢个真妄二本，知道系妄想，系生死根本，我哋不如信，咁啊生死可了啦。咁啊，知道呢个涅槃根本，我哋依知修习，念念随顺啊，咁啊就可以得证菩提。所以真妄二本咧，系为一切行者通常嘅要务。但系始终个本行咧，就系单若当机啊，以及当时嘅法会大众，咁啊亦都咧。咁啊，照顾到我哋呢个末世嘅修行人。咁我哋一个修行人，虽然咧初发心时系要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咁啊因中不生灭，咁啊日后佛果菩提，咁啊亦系不生灭，所谓因果一致。但系由于每一个人啊，所谓畜生嘅善根各各唔同。每一个人无量劫来，佢个习气唔同，咁啊，若是每一个人啊， 随顺佢自己所好而修咧，咁就快得相应。咁啊，现在本经嘅当机就系阿难尊者，而发起此经啊，咁啊亦系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在佛弟子中，既然以多闻为第一啊，咁啊多就系耳根嘅闻性咧，佢所对个境咧就系音声啊。咁啊，阿难既然一向多闻，循声流转，所以佛咧欲想佢就路还家，唔需要改袍换帖，所以就教佢咧反问而静。嗱，咁啊，经中咧亦都说得好清楚，我哋平常所讲六尘，就以呢个色尘为先啊，所谓色声香味触法系以呢个色尘为先。咁啊，色尘咧就包括一个味，亦都包括一个暗，明知与暗都系属于呢个色尘，有眼可见嘅。咁啊，但系在本经咧，佢就唔系以呢个色尘先嘅喎。咁啊，在呢个六尘之中，就系以呢个音声啊，呢个色尘啦系为先。所以经文里边咧明白指出，佛话语但不循，动静合离，田变通，生灭明暗。佢如是十二诸有为相啊，不除拔一根，脱连内服，复归原真，就法本明了。嗱，咁在此十二有为法中，即就系六尘法，就系、是、以呢个动静啦系为最先。动静啊，即系音声啦。咁有音声之时，佢就动啦。咁啊，冇音声之时啦，咁大家都听见好静。咁所以动与共静咧，属于音声。咁啊，呢个十二有为法，既然以呢个动静嘅音声为最先啊，咁啊，动静嘅音声所对嘅就属于呢个耳根咧。咁既然呢个十二有为法，呢个六尘法以音声为最先啦，咁以平常所讲嘅六尘啊，所谓色尘为先咧，系完全唔同。咁佛嘅意思即系话，教阿难尊者要在呢个耳门咧反闻自性为本行。至于第四卷所谓色中现常，显呢个闻性咧系常住，所谓其形虽昧啊，都闻性不温，个众形消都明光千借啊，此性都能何为与消灭呢？咁啊，如此嘅经文都系开示，咁我哋从呢个闻性啊下手收集，但系当机阿难视同未悟啊。所以话个虽奉之一目茫然的言就未达言通本根，所以再请佛开示，为我备疑一成就如来最后开示。咁由于当机阿难昧于本行，所以佛呢即使处处视其耳门收集，当机都未悟啊，所以佛呢就斥令二十五圣各尘如空，显示虽然门门都可以入道，但可能未得原自在位啊。咁啊，需要选择一门单刀直入，就方易成就。所以经中讲，佢话如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不皆然修十德真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的前后之别。但我今欲令阿难开悟，咁二十五行啊，谁当其根呢？咁见我灭道之后，此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欲想入呢个无菩萨性，求无上道啊，系边一种个方便门最易得到成就？咁啊，文殊师利菩萨默睇佛意，奉佛命为当机阿难发会大众， 以及这个未来的众生选择圆通之时，那么减去其他的二十四行，单单选的耳门是为当机阿难以及末世的众生下手方便。那么为什么其他二十四行不选，单选这个耳门呢？因为其他二十四行或者圆而不通，或者通而不上，只有这文性具足圆通常三真实。所以经常讲，那么譬如人定居十方虚极故，即十处一时闻，此则就是圆真实。又话目非观障碍的口鼻亦复原，真入方知心念身无水，隔缓听音响都下以居可闻，为五根所不齐，咁就叫做通真实。咁又话声无系既无灭啦，声有的亦非生，生灭的二元嚟，是则叫做常真实。又话成如佛世尊，说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就求出世间人，亦就涅槃心咧，以观世音所修呢个二门圆通咧，系为最无上。又话大众及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依此根修圆通之余者，就真实心如是。咁如是嘅经文都系显示呢个娑婆世界以及阿难尊者最猛利嘅就系呢个耳门。咁既然呢个娑婆世界众生以及当机阿难同埋法会大众，咁最猛利嘅就系呢个耳根啦，所以佛呢就开始阿难教佢从呢个耳门下手所谓反闻自性，因为耳根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咁啊依呢个耳根反闻自性就路还家，所以耳门就系为修圆通嘅本根啦。咁啊第七就叫做众恶十者说。中就放纵，恶习呢就是那些不好的习气，就是第六卷最后所谓杀盗淫妄以及呢后文这个十习因，包括淫、贪、慢、嗔、诈、狂、冤、枉、纵，以及邪见。那如是的恶习气都是为堕于这个三恶道之因，我们一切的众生随顺这个杀盗淫妄的恶习，所以堕于这个三途受大痛苦。我们因此佛就大慈悲，为我们这个末世众生，你若想成就这个九灵严大定，你若想明心之性大彻大悟以这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完成这个不生灭的佛果，对于这些恶习都应该要断除所以在第六卷背后，佛详详细细说出有四种这个清净明慧，为若诸世界的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又话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又话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又话若诸世界六道众生，佢虽则身心无杀道淫，三行都已完，若大妄语三摩提不得清净，成外见魔失而来种。咁又话持此四种律仪，搅而冰霜，自不能生一切之身三口四， 生必无因。咁啊，后来佛再开示十十因受六交报，都系佛嘅大慈悲啦，详细开示人道杀妄同埋十种嘅恶习啊，佢过患甚深，系为守灵验大定嘅障碍。所以教我哋一个真修行者，必定要舍离呢个种种嘅恶习啊，你然后修行先至可以了生死，咁啊成就咧守灵验大定啊，嚟到启示显发我哋自己呢个大顶嚟。咁啊，第八就系为顺劣十一故而说此经。咁啊，顺咧就系随顺啊，劣十咧就系呢个恶劣嘅习气。咁啊，我哋一切众生向来咧，即系与呢个烦恼相应，为呢个烦恼所逼，所以无时安乐。咁啊，佢有因缘咧，咁啊闻佛法咧，或者研究佛法咧，咁啊佢明白呢个佛理啦，佢哋依法去修行，咁啊由修行力故啊，佢就渐渐咧，佢伏住嗰啲烦恼，但系未断啦。佢只能够在呢个修行力中咧，咁啊将啲烦恼都压服住啦。咁啊呢个心地咧得到少少嘅轻安啊，得到少少嘅宁静。但系由于佢只系服住啲烦恼，未断烦恼啊，咁啊当然就未出三界都遑论成佛啊。等于话佢未证圣果咧，啊但系佢哋以为自己咧证到呢个圣果啊。咁啊，由是以凡染性，大妄语性就堕无间狱。所以佛在第八卷开示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令佢知得最初发心，力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暖顶忍，细细一个四加行，进一步十地。然后先至到等觉，咁啊其中咧，位位都有浅心啊，咁啊令佢明白我哋在修行期间，咁呢个过程有好多个位置，咁啊从今以后咧就唔会啊以凡嚟到染性啊，咁啊就唔会咧做呢个大妄语。所以佛呢详细开示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令到这个修行者这样的预警奉缘，知得自己呢现在修行呢，这样所得的是什么的果位，是在哪一方面的位置，这样从此呢不会以凡染性，不会失起这个真相嘛，唔会咧以少为足。咁啊，九咧就为啊迷漏无闻者说。咁此种经文咧就系属于啊所谓三界诸天同埋呢个十种仙啊。佢冇呢个多闻力故，佢迷呢个有漏天作呢个无为解啊。所以佛就开示三界诸天，咁佢未出三界啦。以共呢个十种神仙啊，都系业果酬答，道尽都还来，散入诸去啊，佢仍然受呢个生死轮回，令佢舍弃呢个有为，进入呢个出世嘅无为。咁啊，十就系为呢个顺邪挖故而说此经。咁此就属于咧放纵呢个邪惑，就系属于咧第九、第十卷啊呢两卷经文啊，呢个五十种嘅阴魔境。咁啊，一切嘅修行人，尤其啲禅宗啊，咁啊修禅定者，咁啊由呢个发心发得好啊，咁啊佢用心亦都用得上喎。咁佢由于佢用心专一之故， 咁佢就常常發現咧一種境界，咁啊或者屬於呢個順境，咁佢就生呢個歡喜心啊。咁啊越是見到嗰啲逆境咧，佢就心生苦惱啊，或者恐怖。佢對於啊禅定中見到呢個順境以及逆境咧，生一個喜惡之心咧。等于话对呢种境界就不能参破，佢哋以为呢种妄境啊系为真实，或是顺境生个欢喜心，或是逆境啊生个苦恼心，都系属于为境所转，被呢个魔所成，堕于呢个魔道啊，咁啊前功尽弃。所以佛的大慈悲无问自说，不需要人请问，佛呢就是自己大慈悲啊，唯一类发心参禅者，那么无问自己说出了详详细细开示这个定中的魔境，乃是妄心显现，如果不作定心都明善境界啊，他若作正解就執受貧邪，是一個修行者，知其虛妄就不起分別，不生執着。所謂魔來固然是要斬，即使佛來亦都要斬，魔與共佛屬於外境，我們一個真參禅者照顧自己的話頭，照顧自己的正念，千萬不要被这个外边欢喜或者唯逆的境界而就动了自己的道心。那么这种道理对一个真修禅者关系甚大，所以佛这个五阴魔境文中每一番结识之时都劝阿难及诸大众，话于如来灭后末法之中宣示之意，咁无令天魔就得其方便啦，保持浮浮，仍无相道。话如今未须先取直灭，个众德无学，个流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众生，深信众生令着魔得正之见。又话我今道语已出生死语尊佛语，都明报佛恩，乃至话语等全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以我末后传世末世普令众生各了思义啊，都无力见魔，自作沉业，保须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的入佛之见，从此成就，就不遭其劳。咁就可见佛嗰种嘅大慈悲啊，唔单利益于当时，亦都利益于后世啊。咁同时，在一切嘅大乘经典之中，咁啊包括整个大藏经啦，我哋所知得嘅个大藏经啊，都好少有咧谈及啊呢个定中魔境之事。咁啊，唯独此经咧，咁啊，详详细细啊，咁啊，明白开示呢个定中嘅魔境，所以凡系参禅者啊，对此一部经咧，可以讲咧系不可不读啊。所以此经咧就叫做时中嘅宝典，唔单话从凡夫一直开示到我哋其中修行所立嘅位置。最后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乃至在修定之中遇到任何一种境界，咁佛都恐防我哋为境所转啊，落于呢个魔道，都详细说明呢种境界纯粹系妄心显现，我哋应该要打破，要照顾自己个话头，唔好俾呢个外境所转啊，咁然后先至可以成就啊。这个走灵验大地，以上有这十种的因缘 而化起此经啊，亦都系别因缘已境，亦都系严修国师十门演义中咧，系第一种教起因缘已境。